给你复古的温暖。 月的天气，风吹过你的气息，咬住爱的甜蜜，像夹心巧克力，连懒懒的猫咪也偷偷看你，难以抗拒你的美丽。纯白呀不停，只为了与你相遇，我说爱的甜蜜，写幸福的日记，说我们的约定不要太过期，只剩下下的来着你。你是我一首歌，所有寂寞都随你降落，我是你小奇迹，收起任性着怕错过了你。全都是你，给你一个期许，就是如此确定，是注定的命运，你别想逃离，一起开始爱的旅行。嘴角扬下去，两颗心慢慢靠近，跟着爱的频率，心跳加速呼吸，乌云之上闪烁幸福的约定， 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 Sara 和刘佳共同带来的《爱很美》，之前的那首是 SHE 演唱的《恋人未满》。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陈慧琳演唱的《对不起不是你》，蔡文佑带来的《我可以》，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阿杜的经典老歌《安迪》。 你有多久没有按过那片海， 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总是不服输，永远要比别人快，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再过几年不是依旧难以忘怀。可是 ending 或者是不需道理，谁都可能暂时的失去勇气，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心情，不能熄灭曾经你拥有心。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平凡的角色站在小小的舞台，我要那么勇敢地说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可是 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 千阙歌。 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

再不就能全身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 Twins 演唱的歌曲《莫斯科没有眼泪》，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阿牛的经典歌曲《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这是一首在东南亚非常流行的民谣，讲的是年轻的小伙子当心爱的女孩在眼前出现的时候不敢表白，等到女孩远去了才感到无比惋惜的心情。 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绵绵细雨，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说春深夏艳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说秋红冬寒叫我回忆成游的当然你爱上了他的天气，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是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是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 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望着荒场的四周，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万年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都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流，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说不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的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孤不孤独，都别在乎，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的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 一首陈晓东的比我幸福之后，千金阙歌继续请您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呼吸和陈奕迅的经典歌曲预感。 呼吸呼吸，没有的空气，也没有模糊我自己，和你分离让我更清醒，我轻轻呼吸，呼吸这冰冷的空气，昨天在泪眼中远去，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那快乐太清楚，才衬出现在的孤独，不能用全部，只拥有回忆，是受苦还是礼物？呼吸，我需要多一点空气，思念几乎让人窒息，沉迷漆黑无声的海 出了这一场迷雾，阳光还有温度，每一场离别当时都仓促，失去里让人领悟，呼吸我需要 再稀罕，我们该冷静谈一谈。你说你喜欢一点点浪漫，却把跟随我的脚步放慢。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天天烦乱。我一再试探。你在明白世界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有一种预感爱就要离岸，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想挽回太难，对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天天烦乱。我一再试探，你在隐瞒，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有一种预感，爱就要离岸，所有回忆。慢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预感想挽回太难，对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

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可米小子演唱的《求爱复刻版》，阿牛《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 李健《贝加尔湖畔》， 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 陪着你走， 慢慢地陪着你走， 黄品源小薇，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孟庭苇秋天的眼泪， 天知道没有你远方会变成怎么样， 邰正宵孙悦合唱的好人好梦， 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阙歌这一时段首先为您送上的是林忆莲的经典老歌《听说爱情回来过》，这是一首伤感的情歌，是对逝去恋情的怀念。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听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 想见不敢 方，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过往。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遗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不变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天使替我去爱你。 经典回归，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 心里是否有那么坚强？ 伤心的地方啊，我好难过，我好难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艾静的歌曲《你的军装》，之前的那一首是安虎演唱的《天使的翅膀》。千金雀歌继续请您欣赏 MeToo 带来的《勇敢爱》，F4 《烟火的季节》和耳边我们听到的陈明演唱的《幸福》。 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想彻底的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的冷放逐，我的感情从此麻木，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帆听听我告诉你们，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

时间太少，如果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北站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站湖畔。 需要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歌小薇之后，千千阙歌继续请您欣赏的是孟庭苇演唱的《秋天的眼泪》。这首歌收录于孟庭苇在1992年推出的专辑《谁的眼泪在飞》当中。在这个秋日的清晨来听，带给我们期许凄凉的感觉。 Thank you. 慢慢的把心靠拢。在无言中， 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 让感觉与众不同。好，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我依然心有独钟。亲爱的，我永远祝福你。 首邰正宵和孙悦演唱的经典老歌《好人好梦》，到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为您预告一下，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经典歌曲，林俊杰演唱的《曹操》，余宗盛《鬼迷心窍》， 是为你的心跳也好， 姜育恒《把心给你》， 纵然短暂相聚， 苏打绿《小情歌》，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 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光良童话， 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 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 偏偏喜欢你， 为何我的心不会死。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成龙和陈淑桦的对唱情歌《明明白白我的心》，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早安音乐秀，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 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哦，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山红叶尽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乐，这里有你要的乡愁。名团来了，大师来了，德国小提琴名家安妮索菲穆特携手波兰华沙交响乐团，10月17日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致敬潘德列斯基85岁生日音乐会，创作生涯经典作品汇集呈现，年华与智慧绽放光彩，攀登当代严肃音乐创作高峰。德沃夏克第7交响曲，古典与现代碰撞摩擦，感受欧洲民族乐派创作精华。详询